当自己的轮廓。没开始却在些许，没结局已待续，两个人分两地在一起，你和我天涯那么长，却能爱上，让现实超越了想象。让现实超越了想象，你和我拥有的过往不一样，星星在未来的两端。

划的小船，不要说是梦幻，你和我共一半，只等待你来临，我们来揭开来，让火阳起帆。 Thank you.